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那一段被遗忘的时光，渐渐地回声出我心坎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那缓缓飘落的小雨，不停地打在我窗，只有那沉默不语的我，不时地回想过去。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在撩动琴弦？记忆中那欢乐的情景，慢慢地浮现在我的脑海。